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出来了，这是来自于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面特别著名的日出日落。那今天周一是我们的串烧时间，串烧就是和弦乐有关，和小提琴有关，和大提琴有关。说到弦乐器，这是乐器家族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在古典音乐还有现代音乐当中，几乎所有的抒情的旋律都是由弦乐声部来演奏的，可见柔美动听是所有弦乐器的共通的地方。而且呢，弦乐器的音色也很统一，又很有多层次的这样的表现力。不过呢，我们也可以能够感受到它可以有很多可以变化的功法，比如说可以颤音，可以拨，可以跳，所以它也具有这种灵动的色彩。那在我们的串烧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可能是更加偏重于跳跃的弦乐音乐，开始喽。 是多夏克第二号斯拉夫舞曲，听着耳边的音乐。其实我要说的是，第一段串烧就是来自于小提琴，这也是弦乐组当中应该是流传最广的一种乐器。从17世纪以来，在西方音乐当中最重要的乐器可能就是小提琴了，当然是之一。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为你带来的这一段串烧，全部都是来自于小提琴。美丽的罗斯玛琳。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正在你的耳边，每到周一的时候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今天的串烧呢，都是来自于弦乐组。弦乐组最先推出的就是小提琴。那小提琴刚才也说了，它是在西方乐器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乐器之一。你知道吗？四弦小提琴其实它在16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是老式的三弦小提琴，是这样发展来的。从1650年到1730年之间呢，经过几位应该说是家族性的这种小提琴制造者，他们来经过了他们的这样的反复的推敲，所以呢最后了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天这种可以说是臻于完美的改良过后的小提琴。那此刻来聆听的就是小提琴的音乐，小提琴串烧就在你们的耳边。 现在听到的音乐呢，你会觉得哎，这不是带有乐队的感觉吗？是的，是弦乐组。那弦乐组里面呢，也是分成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而且呢，在交响乐里面也是分为第一小提琴组和第二小提琴组。那在四重奏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是有两把小提琴担任两个声部的，也就是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可见小提琴在整个的乐队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位置。 芬他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春天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是不是因为贝多芬从小他是钢琴家出身，所以特别偏爱钢琴，即便是小提琴的奏鸣曲，钢琴也是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这里的钢琴也的确不属于那种从属小提琴这样的地位，而是和小提琴并驾齐驱，互相竞奏，一唱一和，好像是一对恋人在二重唱一样，所以在这里也是唱出了青春之歌。 听到的是克莱斯勒的《爱之欢乐》。那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很多著名的这些小提琴的音乐都是由小提琴家来写成的，比如说帕格尼尼写了很多小提琴的音乐，克莱斯勒也是一样，在他们那个年代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叫做《流浪者之歌》，是来自于萨拉萨蒂。很多人对于这样的音乐总是觉得哎，特别有吉普赛风格，对不对？是的，其实它本身就是有着吉普赛风格的音乐，本名呢又叫做《吉普赛之歌》。荡气回肠又充满了伤感的色彩，艰涩深奥，小提琴的技巧

说到大提琴的音乐，可能耳边的这一段最著名了，是来自于巴赫他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在我们下半时段听到的这样的串烧呢，是以大提琴来开场的，一会儿呢还会有著名的一步之遥，这样的旋律也是由大提琴来演奏出的。那说到大提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有一种叫做维奥尔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它的样子。它的体积呢可能不像大提琴那么大，但是呢它的弧形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全部都是由它来改良的大提琴的音乐。摇曳的一步之遥，都是大提琴的名曲。那下面要听到的是名曲，也是大提琴来演奏的，但是我想好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会聆听到这样的版本。他们都是来自于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就叫做提琴双杰，是由两位年轻的大提琴演奏家苏里克还有豪瑟他们来组成的克罗地亚的音乐组合。 其的精致细腻。而且呢，在这里无论是演奏什么样的曲目，就像刚才听到的 Might Be 但愿如此，来自于恩雅非常著名的曲子，在他们的处理下都是那种可以挥洒出古典色调的。那继续来聆听这一段串烧，就是属于他们，可能在他们的曲目当中会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